品。 上一讲啊，咱们说到1919年6月23号，德国政府呢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但是呢就是在签字的前两天，德国公海舰队在英国的斯卡帕湾自沉了全部军舰，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呢得从1918年11月11号德国签署停战协定说起。一战时候的德国海军呢，主要由公海舰队、波罗的海分舰队和其他一些驻扎在殖民地的小舰队组成。这其中呢，绝大部分兵力都隶属于公海舰队。停战协定里规定，公海舰队要交出16艘主力战列舰，占德国主力舰的1/3，全部的6艘战列巡洋舰，另外呢，还有8艘轻巡洋舰和50艘驱逐舰。这些船呢要解除武装，开到某个中立国或者协约国港口，等着和平条约决定命运，相当于呢被拘押起来当人质这么个意思。但现在的问题是呢，停哪个港口？那一开始呢，协约国想让他们开到中立国，英国呢就联系了这个西班牙，西班牙人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西班牙海军哪有能力去监督这么大规模的舰队？这80艘船要真是来了想造反，那自个儿 hold 不住。西班牙海军可以说是欧洲中立国里最强的，他们都不灵，那别人就没戏了。中立国不行，这些船就只能停在英国。选来选去呢，发现合适的港口只有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的基地斯卡帕湾。这个港口呢容量大，驻扎的军舰也多，囚禁德国舰队呢正合适啊。地方选好了，任务就交给了皇家海军大舰队司令贝蒂上将。这位贝蒂呢，就是前面日德兰海战里英国那个诱饵舰队的司令，现在呢是大舰队司令。11月15号，贝蒂跟德国海军派来的代表莫伊雷尔少将一起开会，商讨具体的细节。莫伊雷尔就跟贝蒂交了个实底儿，说现在公海舰队啊已经彻底乱套了，起义的水兵目无军纪，公然在舰上酗酒嫖娼，军官啊这个束手无策，我们能不能请求稍微宽限时日，整顿一下军纪再出发？贝蒂呢断然拒绝，明确警告德国人，公海舰队必须在11月18号以前出海，否则皇家海军将劳师远征，摧毁公海舰队。德国人这个时候也没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了，莫伊雷尔只能接受。当天晚上，一整条羊腿儿被这几个德国军官吃的只剩下骨头。有一个人临走的时候还伸手把一件东西迅速放入口袋，执勤水兵以为他偷餐桌上的银盘子，赶紧给拦了下来。没想到翻兜一看，发现他拿的竟然是一块奶酪。由此可见，这个时候德国的物资啊紧缺到了什么程度。消息传回到公海舰队，官兵们呢知道都该出海了。不过大家都觉得呢，咱们现在就是去当几天人质。等和平条约一签，咱还能开着船回来。所以呢，就连那些革命的水兵也同意出海。不过有些人想着把象征革命的红旗带上军舰，给英国人看看咱们革命者的精神风貌。但是军官们说，你要冲英国人摇红旗，英国人就会把咱当海盗，搞不好就要击沉咱们。最终，公海舰队定在11月18号中午出海，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延期了24个小时，好在英国人对这个延期没再追究。11月19号，公海舰队这些军舰终于出海。出发之前，他们卸下了所有的弹药，拆除了火控系统、瞄准装置和炮栓。协约国指定的军舰里，国王号战列舰和德累斯顿号轻巡洋舰因为机械故障无法航行，马肯森号战列巡洋舰还没完工，其他军舰呢就准时出发了。出发以后要横渡北海跟英国大舰队会合，公海舰队司令西佩尔上将不愿意亲自去，这不是什么好差事，丢人到姥姥家了，就找来了第四侦察大队司令冯·鲁伊特海军少将。这个人平易近人，很关心水兵，深受基层官兵的爱戴。西佩尔呢就请求鲁伊特执行这项任务，注意是请求不是命令。鲁伊特也没含糊，怀着军人的荣誉感带队出发。当西佩尔看着这70多艘军舰出港的时候，不禁长叹一声，说我的心都要碎了，但我对此无能为力。这个时候啊，德国这个皇帝已经退位了啊，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公海舰队的战舰仍然悬挂着帝国海军的军旗。整个舰队以战列巡洋舰塞德利斯号为先导，排成一个长达12海里的队列，以十节航速缓慢航行。 当德国舰队一出海，英国人就非常关注，无线电电报非常频繁，问你们到哪儿了啊？这个德国人一一回答以后，没过多久就迎面遇上了正在恭候自己的协约国舰队，那是整个英国大舰队和一支美国舰队，34艘战列舰，10艘战列巡洋舰，2艘水上飞机母舰，46艘巡洋舰和这个160艘驱逐舰，足足252艘战舰，德国水兵是瞠目结舌。英美舰队分成两路纵队，和这个德国人相向而行。等德国舰队开到两列之间，贝蒂在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上一声令下，所有协约国舰艇来了个180度大掉头，像押送犯人一样夹着德国军舰向港内驶去。昔日威风凛凛的公海舰队，如今却仿佛是一群被牧羊犬驱赶着的绵羊啊。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耀武扬威的欢迎仪式，实际上所有协约国战舰都处于最高等级戒备状态，德国人若有任何异动，英美军舰就会立刻开炮。公海舰队先被带到了罗塞斯军港，这是英国战列巡洋舰分队的母港，检查确认解除武装之后，再被分批押送到斯卡巴湾，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囚禁生活。按照英国人的要求，所有德国军舰必须要降下军旗，德国水兵不得上岸，甚至不能私自放下舰载小艇。然后对德国水兵还进行了消息管制，给他们的书刊、报纸、杂志都要经过审核，该删的都删了，审核流程需要4天时差，这就导致德国人看到的新闻呢，都是4天前的。注意这个时间差，这4天导致了后面的悲剧。德国军舰的设计啊，都是强调生存性啊，不怎么考虑续航能力，所以呢，也就比较忽视舰船上的居住条件。水兵平时都是住岸上的，作战的时候才乘船，也就是个短期住宿。现在天天住船上，晚上睡觉人挤人，翻个身都费劲，太难受了啊！水兵们呢，就又开始闹事儿。有英国军官呢，在回忆录里写过，他一开始呢，就是非常不理解这个德国水兵为什么造反。后来呢，他看了德国军舰的居住舱之后恍然大悟，这么恶劣的环境换成谁都得疯。水兵一闹，冯·鲁伊特将军深感头疼，他说他这个旗舰菲特烈大帝号战列舰现在简直就是一座大号的精神病院啊，所以呢不得不把指挥部转移到了轻巡洋舰埃姆登号上。这不是咱们前面讲过的那个大闹印度洋的埃姆登，那艘呢早沉了，这是后来建的。鲁伊特将军转移了指挥部之后，就着手遣返这些闹事的水兵，每艘军舰只保留最低限度的维护人员，战列巡洋舰每艘200人，战列舰175人，轻巡洋舰80人，驱逐舰20人，留下的水兵都是比较老实的，每天呢就在船上钓鱼。他们百无聊赖之际，协约国正在为这支舰队未来怎么着争吵不休。法国人从一开始就表示，这些船我得要，我列个清单啊，英国人、美国人一看呢，这清单上的船占了舰队总吨位的1/4，其中呢包括最先进的4艘巴伐利亚级战列舰。意大利也觉得自己该拿点啊，也要拿1/4。法国马上不乐意，贡献是负的，你是吧？你凭什么拿一边多？你要是拿1/4，我就得要40%。英国呢倒是这个没惦记这些船，皇家海军从来没用过其他国家的船，而且呢现在仗打完了，皇家海军正琢磨裁军呢。和平年代呢要的是精兵，美国也差不多，他们现在已经能生产最先进的战列舰，所以对这些德国过时货也瞧不上眼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一个相当浪漫的想法，说咱们把公海舰队啊拉到大西洋中部，一边演奏国歌一边悲壮的自沉，还有说呢要把这个船交给国联维护世界和平啊，相当于世界上最早的维和部队等等想法啊。不过呢没有一个人想把这个公海舰队还给德国。1919年5月6号协约国确定了凡尔赛条约，其中呢要求德国海军只能保留15000官兵，不能建造10000吨以上的舰艇啊，不能拥有潜艇，战列舰呢只能保留前无畏舰。4天之后，这份消息就传到了公海舰队，他们明白自己的军舰保不住了，这无疑呢是一个耻辱，所以鲁伊特将军决定必要的时刻会让军舰自沉，以维护德国海军的荣誉。5月20号鲁伊特拿来一份4天前的泰晤士报，协约国呢下了最后通牒，说德国政府如果拒绝接受凡尔赛合约的话，那么自21号起停战协定将被废止，协约国将跟德国继续开战， 这条消息让将军大吃一惊，真要开战，公海舰队是既不能打也不能逃，直接就要当俘虏啊。而且呢，他还听说英国人有可能要来武装夺船，现在到了紧要关头，鲁伊特招来所有舰长，通知他们准备沉船。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这一天协约国已经把最后期限延长到了6月23号，而且呢，就在这一天，德国议会已经投票表决，接受了凡尔赛合约，他们都不知道。就是这四天的时间差惹的祸啊！要搁现在呢，是发个微信就行了，是吧？6月21号，斯卡帕湾一个晴朗的早晨，天空万里无云，一大早负责呢在港内当狱卒的英国军舰出海训练，留守的呢只有两艘驱逐舰和几艘武装渔船。鲁伊特登上埃姆登号轻巡洋舰的甲板，身着全套挂满勋章和绶带的礼服。早上十点，埃姆登号首先挂出了代表英文字母 D 和 G 的信号旗啊，意思是全体到甲板集合。11点20，鲁伊特通知信号兵挂起事先约好的自沉信号第11节确认啊。第11节是一句德国俚语，一般呢是在酒吧里说，意思是开瓶畅饮啊，类似于咱们说走一个啊，来哥几个走一个。两个德国人要是说一句第十一节，接下来呢就开始吨喝酒了。信号一发出，各舰水兵立刻行动啊，打开船底的通海阀，然后呢弃舰逃生。一个小时之后，平静的斯卡帕湾开始被军舰沉没的漩涡声打破。12点16分，腓特烈大帝号战列舰开始倾覆，其他各舰呢陆续步其后尘。12点54，阿尔伯特国王号战列舰沉没。1点07分，毛奇号战列巡洋舰沉没，停泊在他旁边的是塞德利斯号战列巡洋舰。舰上的这个水兵在甲板上列队唱国歌，目送袍泽沉入海底。40分钟以后，塞德利斯号也沉入了海底。到这个时候，留在港里的英国士兵才算意识到不对劲儿，那真是慢鸟，赶紧发电报让舰队回来，同时召集士兵强行登上德国军舰。可惜德国人早有准备，所有军舰上通海阀的控制机关都被破坏，关不上了，水密舱门也全部打开，门把手上缠铁丝儿，根本解不开。一时之间，斯卡帕湾乱作一团，慌乱之中，英国人还朝德国水兵开枪，有9个人被打死，16个人被打伤。英国舰队快马赶回，但为时已晚，斯卡帕湾一片狼藉，水面上大片的残骸油渍，被丢弃的救生船，从沉船里冒出来的气泡是比比皆是。夕阳西下，巡逻船拖着救生艇在水面上航行，宛如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公海舰队所有主力舰只有巴登号搁浅在海滩上，其余全部沉没。轻巡洋舰呢5艘沉没，3艘搁浅，驱逐舰32艘沉没，18艘搁浅。公海舰队精华自此灰飞烟灭，威廉二世以来德国海军几十年的心血淹没在了历史洪流之中。鲁伊特少将和手下1000多官兵被押往战俘营，一路上英国看守对他们拳打脚踢，洗劫他们的财物，不发被俘，让他们在阴冷的海风里合衣而睡。英国老百姓也往他们身上扔煤块，不过呢，对于这些人现在感觉的只有解脱，终于结束了肮脏的船上生活。不过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海舰队作为失败者在这一天消失了，但是过去几年呢，一直在跟公海舰队死磕的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消失的却更早，2个多月前被撤编，提前走完了历史行程。斯卡帕湾自沉是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自毁行动，世界各国呢对这件事的态度啊都不一样。德国官方呢表示很懊悔啊，一再声明自己跟这事儿没关系，但私下里德国人很为水兵的行为骄傲，法国人很生气，觉得我本来多少还能弄来几艘军舰，这么一搞全没了，表示呢有机会啊一定要这个报复。美国人呢表示无所谓，英国人表面上表示愤愤不平，私下很宽慰。因为那个德国舰队如他们所愿消失了，既没回德国也没去法国。英国皇家海军高层还在一封信里说，在我看来德国舰队自沉是非常值得我们祝福的。随着最后一名德国水兵走进战俘营，西欧战场彻底归于平静。不过此时一战的余波在世界很多地方还没有平静啊，这个波兰跟苏俄，希腊跟土耳其仍然在打仗。那么这些国家到底为什么打，他们又能打出个什么结果呢？咱们下一讲再说。